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倩，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脑血管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好，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倩，张主任。 张主任，那我们一开始呢就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脑血管病啊，它究竟都有些什么样的疾病都属于这个脑血管病呢？ 脑血管病其实在咱们广大的人群当中现在是非常普遍的啊，大家可能常说的，我们经常听说的就是脑出血啊，或者是还有脑梗死啊这些情况，或者有的人叫脑血栓啊。那么我们总的来讲，实际上血管病主要就是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缺血类的这种血管病，那就是刚才说到血管相对来讲发生了严重的狭窄或者是完全闭塞，导致了局部的它支配的区域的一个脑组织的缺血。那我们常见的就是有脑梗死啊，或者还有一类呢相对比较轻的，可能有的病人发生比如说一过性的啊，咱们发现一边的胳膊腿啊相对不好使，但是呢很快就缓解了，这个我们叫做没有完全发生梗死的情况，我们叫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啊。那么这是一类，另外呢还有一大类我们就叫做脑出血，就是出血性的这个疾病。那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血管相应的血管可能破了出血了啊，那么也造成相关的一个我们神经功能的一个缺损，同样也跟脑梗死一样，实际上可能经常我们见到的啊，哪一侧的肢体会发生瘫痪或者是说话不行啊。那么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两大类，当然呢这些有很多的病因啊，那么我们后续也可以再继续再说。 好的。刚才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它分的这个两大类哈，有缺血类的和这个出血类的。那这个脑血管病又有什么样，就是平时有什么危险因素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危险因素其实很多。那么相对来讲，因为我们相当叫血管病嘛，涉及到血管，实际上主要就是围绕它的这几个大的因素，一个是血管壁本身啊，那么就是它的发生病变，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类的原因。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它的这个流淌在这个血管壁当中的这个血液可能发生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生血管病。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它的泵出问题啊，那就是我们最前端的一个心脏啊，那么这一类可能发生问题也会引起啊我们相应的血管的这个问题。那么血管壁这一大部分，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说的动脉硬化，也就是我们中老年最常见的因为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血管病。那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经常会见到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这一类，甚至经常抽烟的人啊等等，很多因素它就会导致动脉的这个粥样硬化啊，或者动脉硬化。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血管发生病变，我们经常见到的就会造成梗死啊。那么有的因为血压控制不好啊，那么血管经常的这种小动脉的这种病变，小动脉瘤就可以造成这种出血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动脉硬化所造成的因素，也是跟刚才上述的很多疾病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嗯 嗯，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能青年人有时候会见到一些血管的炎症啊，甚至有一些可能外伤或者先天血管发育不好的血管壁会有我们叫做发育不良的，还有一些因为有甚至外伤或者相关的一些造成的血管壁的夹层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血管先天发育不好的啊，这些也会引起相应的一些啊血管的病变，当然可以造成缺血也可以造成出血啊，这是关于血管壁方面发生问题。另外呢，就是可能我们说的流淌在这个血管里的血管血液啊成分发生问题，比如我们经常见到可能血液病啊，这些可能大家都知道白血病啊什么这些的啊，它就可能会造成出血，不光我们脑子出血，可能其他脏器也容易出血啊。那么当然还有心脏的问题，那就跟我们脑血管来讲可能就发生相关性更大啊，我们经常可能很多老年人会有房颤啊， 嗯 啊，这些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我们叫做脑栓塞，因为它就从心脏脱落下来一些栓子啊，就容易掉到脑子的血管里边啊，这样的容易发生。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心脏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先天有发育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叫卵圆孔未闭啊，这些都可以造成啊从心脏来源的一个栓子堵到脑子里边发生一些血管的事件。 嗯，也就是说以上这些都是一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对，都可能造成我们脑血管发生病变，从而导致我们说的梗死或者是出血。 嗯，那像这些脑血管这个疾病，它有一个有的时候有的疾病它有一个急性期，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说这些急性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就诊啊，怎么样去让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 对对对，其实血管病我们可能现在有很多宣传也在做哈，就是我们叫时间就是大脑， 对 啊，所谓的这些口号的一些提出，其实也就是在号召大家就是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个血管病，能够尽早去就诊，这样的可能就会对后期的一些造成的损伤就会降低到最低啊。那么这个我们血管病来讲，大部分基本上咱们现在常说，其实我就是我们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急性， 对 啊， 对， 血管病那就是发病肯定是顾名思义非常快，当然也有一些慢性的，那个我们今天呢就基本上忽略先不谈了。那么急性的血管病其实大家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要掌握一些那么它的一些信号啊，我们像现在说到的啊，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突发的一侧的肢体的麻木无力啊，这个可能都是一些及早的发现的一些信号。 对， 还有的像我们突然的比如说语言的不行，他说不出话来或者表达很含糊不清，这个也是他们早期的一些比如说脑血管病的一些信号。那么另外呢，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典型的病人会有一些头晕，而且伴有这些旋转的这些特点啊，我们叫眩晕典型的啊，那么这个呢也可以有的人可能是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些信号。那么总体来讲这些急性的出现的，那么建议病人还是能够尽快的去就诊，而不要在自己还要原地的等待，或者是还要自己可能疏于去在就诊的一些麻烦啊，因为有的时候病人发生的时候可能不是很重，但是实际上这时候就耽误了一些时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还有呢就是在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广大听众吧，就是需要注意一定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自己救治应用一些药物啊，可能在判断上你会发生一些失误，甚至可能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更严重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就是最好的这个 方法就是我们能够比较及时的可以尽快去就诊，或者是寻求这个120的一个帮助啊，那么尽快到医院。因为我们在呢急性期啊，尤其是在有限的时间窗范围之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急性的这个可以延展到4.5小时的这种静脉溶栓时间窗，它可以有效的再通血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它的这个损失降到最低。那么稍微还有一些情况那需要我们可能可以我们叫动脉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呢，时间窗可能还会再延长到6到8小时啊。那么这些这个呢具体的情况其实要去根据具体病人的情况去进一步评估，然后去决定。那总之对于每个患者或者是危险的人群来讲，他还是能够尽早到我们的医院来就诊才是最正确的一个方式。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说要是出现一些信号，像突然说话不太利索了，或者说这个头晕啊，要眩晕哈，然后这种信号的出现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了。但是如果它在一个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真的是这个急性的这些血管病急性期它爆发了哈，我们也不要，最好是不要自己去判断，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诊，或者哪怕是寻求120的帮助啊。 对，一定要是及时，因为有一些情况，就刚才咱们说到的，比如说出血或缺血，这个两种情况是截然相反的但它表现可能是一样的， 对 而且都有同样的这个咱们说到的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血压高， 对 糖尿病或者血脂都有这些情况，所以它可能治疗最后我们是完全相反的状态。如果你按某一个方面去治了，这个就很麻烦。还有一些像我们是因为这个可能长期高血压导致了血管有严重的狭窄，他这次当然可能是一个就是缺血了，但是呢他自己在家里不知道一量血压可能很高，他就认为该降血压，所以就自己含了一些降压药，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本来可能让他很轻的症状就反而成了一个严重的加重，或者是原来就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一个一过性的情况，可能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不可挽回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很多情况是希望咱们的这个患者是能够尽快到医院，或者尽快叫120，我们120也是经过这个相关的，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培训，它能够相对比较规范的一个处理。 好，刚才我们就聊了这些这个关于怎么样急性期的一个就诊哈。那其实我们做好之前的预防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所以张主任跟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怎么样就是说预防这个血管病，我觉得这个比你真的得了病去再去治这要重要很多哈。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其实就在预防，可能很多不到位，所以才造成了很多现在不知道自己都有什么病，然后这次才发病才了解， 才知道的。 对，还有一些是得了还不注意所以到时候反而又再次发病，让他上回的一个本来可能就没有恢复好的基础上，结果又有一次这个新的症状，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这个损害就跟滚雪球似的， 越来 越 大， 越大它的损伤就越来越大所以造成的这个他生活的这个不便就会越来越多 、 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其实我们为了要能够更好的这个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实是在做好预防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咱们可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中老年常见的这个动脉硬化型的这种所谓这些原因所造成的这种血管的病变。那么这个呢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跟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血脂高， 对 这 么多 对包括吸烟所以这些种种的原因都是有关系那咱们可以就是说一项一项来，比如说血压那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其实包括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宣传，大家应该有很高的一个健康意识，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病人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他其实还不太注意这个方面，他只是什么可能还比较忌讳吃药 啊，所以有的人呢，他就还是像咱们以前的老观念，我尽量不吃药， 嗯， 啊，然后那个对我呢，高了， 嗯， 再吃 啊，对 啊，完了低下来我就不吃， 不管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呢就非常麻烦。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对血管损伤最大的，就是它这个血压波动的非常明显，可能啊，对我们来讲，其实你如果诊断高血压。啊，当然我可以给你一个，就是通过咱们自身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啊，它可以能够让自己的血压，啊，那降下来，降到正常， 嗯， 能够维持，这个当然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意识，啊，就是从生活方式上先改变。比如说坚持锻炼呀，啊，饮食上的注意啊，哎，他通过这种方式以后，他能够让血压就是正常了， 嗯， 长期而且能是稳定的，不再升高了， 嗯， 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给这些个病人的这些时间里面，他还是不能很好的去控制，那就要规范的去正规的要降压。那么降压所谓我们就是实际上要坚持用药， 嗯， 啊，坚持用药是一方面，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还要监测血压。 嗯， 我们很多病人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反正我吃上药了， 啊，我不管了。 我就认为它是应该是管用的， 对， 他就不去管了。 了 对，反正我吃着药呢。 嗯， 然后呢，后来我们才发现，就实际上他吃上药，但是他实际上没控制很好。 嗯， 啊，所以呢，就是这些都是一些误区，就是所以就是通过咱们的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尽量是规范我们现在的高血压的用药，啊，也是有很多类啊，几大类都是规范的用药，根据病人具体可能也有个别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差异，可能我们的专科大夫也会根据他具体情况来选择，但基本现在这几大类啊，都是目标也都是尽量让他能够长效平稳的降压，所以很多药你看现在很方便，都是我们叫缓释剂啦，或者是控释片啦，这都是让他一天就一次啊，这样的服用起来也方便，也让他尽量的这个药效是维持相对稳定，我们的那个血压也能相对啊是控制的比较稳定的，就不让他尽量波动。 嗯， 那么控制的目标值呢也尽量是在140-90以下， 嗯 嗯，尽量不要让他那个超过咱们的这个相对的界限值，因为经常会超过以后，它实际上对血管还是有一定损害的啊。那么能控制在140，甚至要是说年龄轻一些的啊，其他血管条件都很好的啊，那么可能我们要控制在130-180以下都是最好的 哦。 啊， 嗯， 那么当然对一些已经有血管病变的啊，甚至因为这个大血管病变可能啊得过啊这个相关的我们的这个脑梗死了，比如缺血而且还在急性期，这些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些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就是血管，我首先脑子要够用，这个血供要够用，那首先要保持一定压力啊。那有的病人实际上就是他自身那个大血管是很严重病变了，所以他的血管血压可能就是要偏高一点，他才能保证这个压力够咱们的这个血供啊。这个情况呢可能是一般如果要没代偿好的话，他可能血压有的人就是降不下来，你过多的降压啊，可能反而带来的就是我们脑供血更不够了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大夫这些时候都会跟我们的病人和家属也会去沟通啊，这个时候的这个情况是特殊一些的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啊尽量都是在正常范围以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而且要定期监测，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啊血压啊对这个血管带来的避免这个损伤， 嗯 啊。那么这个是血压方面的一个注意的一点， 嗯，主要还是就是很多这个患者他就是有的误区，就是一个是说我不吃药，或者说我这血压下去我就不管它了，我这血压高了， 嗯， 我今儿高了我吃一点，明天我低了哎我正常了我就不吃了，嗯，而不是一个科学的这个持续的用药 的 过程。 我们 的 用药是要坚持用， 嗯，对， 对， 就是刚才说到的啊， 嗯， 就是你经过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调整， 嗯， 它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话， 嗯， 就是要规范 用药了， 对， 对， 就是要该用药。 然后用了药之后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监测自己要定期的，每天呀去量一量这个血压，不能说我吃了药我就万事大吉了，我就好了， 对对对， 我不管了。 对，就是说你得还是要我们叫监测血压，就是要去注意看看你使用药物以后它是否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疗效了。 对， 达到疗效实际上我们才达到我们预防的一个目的，没有达到那个疗效的话它实际上还起不到我们预防的一个作用。 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最后一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每个具体的可能情况有一些差异的要一定要遵守这个咱们医生的一些就专业的医务人员的一个指导。 对， 也不要去盲目的过多的去降压。 刚 才说到的是那个血压的问题，那咱们还有这个比如说血糖，血糖也是很这个关键的，对血管损害是比较大的。那其实跟刚才一样，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后面说到的血脂，这三个方面其实在我们这个血管病对动脉硬化还是影响是最大的，最常见的这个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其实都跟刚才高血压一样，就是首先我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去改变，如果在咱们这个能够通过生活方式控制好那是最好的，如果这些不好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用药，而且是要坚持用药监测这些指标。那么血糖呢，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指标，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可以监测一下，就是除了我们餐前餐后的血糖的监测，我们可以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来监测它是否合格，比如我们现在要求一般要在7以下糖化血红蛋白。那么血脂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如果需要血脂进行处理的话，那我们也是要服用一些比如他汀类的调脂药物，这个很多咱们的患者和这个家属也都知道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就是吸烟这也是很重要的吸烟实际上我们没有的商量，我们叫戒烟， 对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步那么以上呢就讲了一下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血管病危及到的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最常见的几个因素。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得过血管病的就得过急性脑梗死的这些病人那么我们还要长期做好的就是一个我们叫二级预防。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我们叫做一类是抗血小板药物的一个应用，还有一个我们叫他汀类的应用。他汀类药物实际上就这两类药物，但是希望它是要一个长期坚持用药。那么做好这些预防，实际上才能对我们那个血管病尽量会减少它的这个发生或者是再发作。 那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个关于脑血管病的这个知识哈，希望您以后能常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这个脑血管病方面的知识哈。 也欢迎，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也能积极关注我们这个相关血管病方面的一些宣传的知识因为这个疾病现在在咱们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站位上就是相当于是影响很大的一大类疾病，慢性疾病也是我们国家现在也是非常重视控制的一项，因为它带来的这个经济负担或者是家庭的这种负担还是非常沉重的。 谢谢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故宫长城大运河，避暑山庄劝业场，赵州桥，解放桥，天津广播电视塔，石家庄电视塔，张家口崇礼滑雪胜地。